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55集，蓝思追直视着魏无羡和蓝忘机说道：“ 可能是那时候我太小了。”很多事我记得不完全，但是我能确定，我曾经姓温。 魏无羡颤声道：“ 你姓温？你不是姓蓝吗？”蓝思追，蓝怨，蓝怨，温怨。 蓝思追重重点头，声音也在发抖：“ 魏前辈，我是阿怨。” 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猛然道：“ 阿怨不是死了吗？他当年一个人留在乱葬岗。” 话音未落，蓝曦臣的话又回响在耳边：“那几年说是面壁思过，却根本是重伤难行。就算是这样，在得知你身死之后，他还强行拖着这样的身体，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去乱葬岗看一眼。”魏无羡猛地看向蓝忘机道：“ 蓝湛，是不是你？” 蓝忘机道：“ 是。” 他望着魏无羡：“ 这就是我一直没告诉你的事。” 好久好久，魏无羡都说不出话来。终于蓝思追忍不住了，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一手搂着魏无羡，一手搂着蓝忘机，把三个人紧紧圈作一团。魏无羡和蓝忘机被他搂得撞在一起，俱是怔然。蓝思追把头埋在他们两人肩头说道：“ 韩光君，魏前辈，我 听他声音闷闷的，近在咫尺的魏无羡和蓝忘机对望一眼，都在彼此的目光里看到了很柔软的东西。魏无羡调整好情绪，把手放在蓝思追背上拍拍道：“ 好了，哭什么？” 蓝思追道：“ 没哭，就是忽然觉得好难受，但是也好高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沉默片刻，蓝忘机也把手放到蓝思追背上拍了拍。蓝忘机道：“ 那就别说了。” 魏无羡道：“ 是啊。” 蓝思追没说什么，把他们两人搂得更紧了。不一会儿，魏无羡道：“ 哎，你这孩子手劲儿怎么这么大？不愧是韩光君你教出来的。” 蓝忘机看魏无羡一眼说道：“ 也是你教出来的。”难怪长这么好呢。 蓝思追却道：“ 魏前辈才没有教过我。” 魏无羡道：“谁说没教过？只不过你太小了，教过的你都忘了。”“ 我没忘，我记起来了，好像是教过的。”“ 是吧？”“ 教过我怎么把春宫图伪装成普通的书册。” 魏无羡无语，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蓝思追又道：“ 还教导我漂亮的姑娘走过的时候 一派胡言。 你这孩子怎么会竟记得这种东西？你做梦吧，我怎么可能教小朋友这些。” 蓝思追把头扬起来道：“ 宁叔叔作证，你教我这些的时候他应该也在的。”“ 做什么证？没有的事。” 文宁道：“ 我什么都不记得。” 蓝思追道：“ 韩光君，我所言句句属实。” 蓝忘机颔首道：“ 我知。” 魏无羡要在驴背上撒泼打滚了。 蓝湛啊！ 他转念一想又道：“ 说起来，思追你是怎么记起来的？” 蓝思追道：“ 我也不清楚，就是看到陈情觉得非常熟悉。” 果不其然，是陈情。魏无羡道：“ 那当然熟悉了，你以前最喜欢吃陈情了， 经常把口水流到上面，害我没法吹。蓝思追的脸一下子红了，是吗？魏无羡笑眯眯地道， 是啊，不然你怎么一看就想起来了呢？ 你还要听更多你小时候的事吗？他两只手比了两个蝴蝶说道， 韩光君，你还记得不？那次我请你吃饭，他拿着一对蝴蝶在那儿嘀嘀咕咕说，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 蓝思追的脸越来越红，魏无羡又道， 啊，对了，那次你还当着大庭广众的面喊韩光君喊爹呢。 可怜韩光君一个风华正茂冰清玉洁的大好青年，莫名其妙就做了人家的爹。 啊，蓝思追红着脸大叫起来道，韩光君，对不起。 蓝忘机看着嘻嘻而笑的魏无羡摇了摇头，神色却尽是柔和。 魏无羡又道， 对了，温宁，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温宁点了点头。魏无羡愕然道，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温宁看了一眼蓝忘机，小心翼翼地道， 蓝公子没有说要告诉你，所以…… 魏无羡怒其不争， 你怎么这么听他的话？你可是鬼将军呢，鬼将军为什么要怕韩光君啊？这岂不是很丢我的脸？ 蓝思追还在叫，韩光君，对不起。 四人在云平城边缘的一片树林里分道扬镳。温宁道， 公子，我们要往这边走了。 啊？哪边？ 你之前不是问我事情了结之后准备做什么吗？我和阿苑商量过了，我们先一起去岐山，把我家族人的骨灰葬在那里，还想在那里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姐姐生前的东西，给她立一个衣冠冢。 衣冠冢？原先我在乱葬岗上给你和她也立了一个，不过被烧了。我们也去岐山一趟。 说着魏无羡转头问蓝忘机，温宁却道， 不用了。 魏无羡一怔，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蓝思追道， 魏前辈，你就和韩光君一起走吧。 魏无羡还要说话，温宁却道， 真的不用了，魏公子，你做得够多了。 静默须臾，魏无羡道， 那你做完这些之后呢？ 温宁道，送阿苑回云深不知处，然后做什么可以慢慢想，接下来的就让我自己走吧。魏无羡缓缓点头道， 也好。 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温宁不跟他一路。魏无羡猜温宁大概是有了自己想做的事了，这也正是他一直以来的期望，个人有各路。可是真的到了这一天，看着温宁和蓝思追的背影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又让人有些伤感。现在陪在魏无羡身边的只有蓝忘机一个人了，何其有幸，他想要的那个陪着自己的人也只有蓝忘机。魏无羡道， 蓝湛，你把他教得很好， 今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再见面。 我知道。 温宁把思追送回云深不知处后，可以在附近住下来，和他常常见到。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道， 蓝湛，你是不是很害怕我对你说谢谢啊？我忽然想起来了，前世我们好几次分道扬镳之前，我都对你说了谢谢，然后每一次分别，下次再见面的时候，我都会变得更糟。 沙温朝温竹流的驿站，云梦楼台抛花相见，夷陵乱葬岗一别。每一次魏无羡都用这个词在他和蓝忘机之间画下清晰的鸿沟，拉出更远的距离。沉默一阵，蓝忘机道， 你我之间不必说谢谢你和对不起。 魏无羡模模糊糊地瞥见了蓝忘机锁骨之下的那个烙印，他把手放上去覆盖了那个伤痕， 笑容也淡了。 蓝湛，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也和我有关？ 沉默片刻，蓝忘机道：“没什么，当时我喝多了。”把血洗不夜天的魏无羡送回乱葬岗之后，等待着蓝忘机的就是3年禁闭。禁闭期间，却听到了天道号轮回，善恶终有报，夷陵老祖终于身死魂消的消息。蓝忘机拖着一身还未养好的伤冲去了夷陵，在整座山上漫山遍野地找了好些天，除了从被大火烧了一半的树洞里捞出一个高烧昏迷的温怨，什么也找不到。哪怕是一块骨头，一片碎肉，一缕虚弱的残魂。回姑苏蓝氏的途中，蓝忘机在采衣镇上买了一壶天子笑，酒很香很纯，分明不是辛辣呛人的味道，灌下去后却满喉灼痛，一直灼烧到眼眶和心腔。蓝忘机不喜欢这个味道，但大概能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会喜欢。那晚是蓝忘机生平第一次喝酒，也是第一次醉酒。喝醉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他没有记忆了。所有的蓝家人，无论是子弟还是门生，很长一段时间看他的目光里都带着不可置信。蓝忘机只模糊知道，那晚他砸开了云深不知处的古室，在里面翻箱倒柜的不知找什么东西。蓝曦臣问他，他目光茫然地找蓝曦臣要笛子。蓝曦臣找了一管最好的白玉笛子给他，他却愤怒地扔开，说他要的不是这个。怎么找都找不到，忽然看见了从岐山温室收缴来的那些被封起来的铁烙。酒醒之后，胸口就多了一个和当年魏无羡在屠戮玄武洞底留下的那个烙印一样的伤痕。蓝启仁看起来很难过，也很生气，但最终还是没有再责骂蓝忘机。无论是责骂还是惩罚，都已经够多了。自那以后，蓝启仁没有再反对蓝忘机把温怨留下来的决定。蓝忘机向他一礼，自领责罚，默默到归训时前跪了一天一夜。喝他喝过的酒，受他受过的伤，到如今这伤口已经结痂13年了。3个月后，广陵一座山头之上，一群村民持火把农具做武器防身，慢慢地朝山上一片树林围去。这座山上有一片野坟，近几个月来不甚安宁，山下村民一直都遭到野坟孤鬼的侵扰，终于再也无法忍受，请来几位路经此地的修士一齐上山铲除作祟的根源。暮色降临时分，虫鸣清亮，半人高的野草丛不时簌簌作响，仿佛有未知事物潜伏在内，等待随时发难。可提心吊胆地拨开野草，用火把一照，又往往是虚惊一场。那几名修士手持长剑，带领着这些村民小心翼翼地横穿过草地，进入森林。森林里便是那片野坟地，或石或木的残损墓碑，歪的歪，倒的倒，阴风惨惨。几名修士对视一眼，取出符篆，准备开始清理邪祟。见他们神情自若，情况应当并不棘手，数名村民松了一口气。可他们的这口气还没松透，忽听啪的一声巨响，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摔到了面前的一座土包上。离那座土包最近的村民一声惨叫，扔了火把，连滚带爬逃开， 紧接着第二具、第三具、第四具血淋淋的尸体也摔了下来，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尸雨，噼里啪啦不断落下，森林里顿时嚎叫四起。那几名修士还没见过这样的阵仗，震惊之余却还没失了胆气。为首者喝道，不要逃窜，不要惊慌，不过是小小邪祟罢了。还没喝完，他仿佛被人掐住了脖子，声音戛然而止。他看到了一棵树，树上坐着一个人，垂下一片黑色的衣襟，一只纤长的黑靴轻轻晃荡，好不轻松，好不惬意。这个人的腰间插着一管乌悠悠的笛子，笛子下边垂着鲜红如血的穗子，也随着小腿的动作悠悠晃动。几名修士顿时色变。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